俗话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而在今天我们就感受人生的魅力。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2018年的八月合唱节。那今年的八月合唱节呢，从8月2号到10号举办，历时两周。而在今天呢，每当听到人声，听到合唱的时候，每次都会邀请到他，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国家大剧院的驻团合唱指挥焦淼，欢迎。 谢谢古月。那么各位974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和古月相聚在古典也流行，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大剧院即将举办的八月合唱节。 哎，焦淼，其实我们的约会一直都在对你的邀约，但是呢你也是总是那么忙碌，然后不是在排合唱就是排歌剧啊，一直忙忙碌碌，但是八月合唱节你必须得来。 是的是的，一定要每年都在这个时候好像都要过一个特别大盛大的节日一样，因为每年一到假期，就我们这周围就会被各式各样的这种合唱节所这个能看到朋友圈，大家都在分享好听的这个音乐会的瞬间，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大家在一起来交流，在用声音吧来互相的进行交流。 没错。哎，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我发现我的很多朋友，他说，我说那你平时比如说下班以后干什么，就是不做音乐的朋友啊，他说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我说啊，他说那个我们平时还训练就是其实这种合唱的方式越来越深入大家的生活，而且对于合唱的概念你还记得吗，第一次来还特别跟大家说，这个我们现在说到的合唱并不是说大齐唱、 对对对， 到现在我觉得这种概念已经不用再特别的给大家讲了， 对，不用特别的再普及再说了，因为真的是感觉到艺术合唱和高水平的这样的合唱真的是融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身边的这样的朋友，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同时我也在做这样的合唱团的指挥、真是会觉得他们每天除了他们会觉得除去繁忙的工作，就在这踏实的歌唱就是他最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形式、所以他们都盼着下班再一起来唱歌来参加合唱团。 哎，而刚才你看我们一开始听到焦淼带来的丹尼少年，来自 King Singer 国王歌手，其实对于这种合唱我们也现在越来越多的感受到，随着国内外的合唱比赛越来越多哈，大家知道这个人声的这个表现力是如此的丰富。 对， 所以这个每年的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呢，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让大家更加的普及和了解合唱真正的意义。 是的，所以我们每年在做八月合唱节的时候，都是邀请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不同风格和种类的这样的合唱团，虽然都是合唱，但是在每一场音乐会的表现的形式都完全的不同。 那就来说说今年的主题吧。今年大剧院的合唱节的主题叫做致青春。春， 对， 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因为来演唱的很多的团体和合唱的音乐家和都是非常年轻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的，是充满了这种青春朝气的这样的合唱团、有青年的、少年的，还有女生的，另外呢还有这种童声合唱，所以大家一看到今年的八月合唱节的安排就会感受到非常强烈的青春的气息。 那接下来我们按顺序介绍、 OK。 还一开始呢、刚才我也说了是两周的时间，是从8月2号到10号，那一开始出场的就是非常年轻的杨红年少年女子合唱团、那演出的时间呢就是8月2号。 对，所以今年我们也是邀请了那么在中国甚至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杨老师的带的这一支这少年女子合唱团来做我们八月合唱节的开幕演出。除了那么因为今年应该也是对于杨老师这个合唱团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今年应该是他们的一个35年的团庆、所以在这场音乐会里边呢特别安排了有一部分非常在这个合唱团唱的非常 经典的歌曲，比如说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舞曲等等。另外呢，还有一部分是近年来非常流行创作的一些新的童声合唱作品，所以也对这个开幕音乐会充满了无限的期待。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杨红年少年女子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长歌行》。应该是千里送鹅毛。这首呢是《千里送鹅毛》，而这一首是《长歌行》。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呢，都是杨红年少年女子合唱团他们演唱的歌曲。其实刚才在音乐间歇呢，我也问焦淼，我说：“你看你现在从事的是合唱指挥哈，而且从事了那么多年，已经成为了比较国内比较权威的合唱指挥了。那其实合唱指挥，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分成两个类别来说。首先你肯定从小学习音乐，然后呢钢琴啊等等这些，然后是指挥。但是你为什么从事合唱指挥，我想是不是跟你以前的经历有关系？ 是这样的，其实合唱应该说是从小吧伴我长大，一直没有离开过的一种这个专业的艺术形式。然后特别高兴的是，那么我长大了以后，特别是从学校毕业了以后，能够继续从事自己的这个专业。那么其实在国外也是有很多人从小可能先不是从乐器开始的，家长都会送孩子们去参加少年合唱团，所以在那个少年合唱团里面学习了最基本的这种乐理音准失唱，然后包括和其他声部小朋友们的之间的这种多声部音乐的合作和合唱，构建了一个非常立体的这样的音乐的听觉体系。然后这样呢，你再去进行乐器的学习和其他音乐类别的这样的再深入的去研究，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而且呢，通过参加合唱团里面演唱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风格的这种作品，也让你拓宽了对于不同音乐类 类型的一种认识，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接触音乐的形式。所以我现在周围呢经常会收到很多很多家长的咨询，就觉得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孩子的艺术的学习，都会想从小就开始让孩子们参加合唱团，通过唱歌来参加合唱团来陶冶孩子们艺术方面的情操。 其实我觉得前两年啊，我国跟国外有点相反，就是家长们很想让孩子学音乐，但是我学习音乐先学什么呢？乐器，钢琴呐、提琴啊等等这些。但其实刚才你提到了国外的孩子，他是一个接受一个感受一下立体的这音乐， 对， 他们小时候即使像你说的不参加合唱团，可能也会去教堂， 对， 听到他们的这个合唱，然后参加教堂的唱诗班呀等等这些，就是他们从小对于这个音响之间的协作，还有声部之间的，就包括你说的练习啊等等，从小可能就有一个立体的构建。而我们很多家长呢在学习音乐的时候，只让小孩子学乐器，但小孩子学乐器的时候容易可能出于兴趣，还有音感，音乐的感受，哎，对，其实呢，这些其实可以从合唱中训练出来。有的孩子即使在弹钢琴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边弹，可以边哼唱一下其中的旋律，可以感受到乐曲的走向， 旋律的这种律动，而不是枯燥的就在那打拍子，这个音对不对而已。所以一定是要在音乐中去浸润，去浸润式的这样的去培养，才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而且呢，其实合唱指挥和管弦乐队指挥、歌剧指挥这些都是不同的，就像您说的，就是声部间的训练，合唱之间的这个人声的训练，同平时这个乐队的指挥，这是完全也是不同的。 是这样的，其实在指挥里面，可能大家都说我是指挥，但是其实在指挥里面还会细分成很多种类，比如说有交响乐的乐队指挥，那么有歌剧指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这个就是合唱指挥。其实听起来可能合唱指挥会容易一些，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合唱指挥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除了非常准确的这个就是画拍和这种音乐的把握能力以外，指挥作为合唱指挥，你更重要的是要对于歌唱演员的这种发声的方法和什么样的声音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认识，告诉你的团员怎么去用最好的声音去来演唱不一样的作品。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合唱团不可能专门是演唱一种语言的，所以呢作为一个专业的合唱指挥，一定要有一种多种语言的这种拼读和这种把握的这种 coach 的一个能力，这样才能使你的合唱团能够演唱比如说像拉丁文啊、德文、意大利文等等不同语言的这样的作品。所以其实还是很深奥的一个学科。 所以有一些歌剧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会有不同的指挥，一个是整部歌剧的指挥， 对， 还有单独的另外一个他会写的合唱指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每到八月份的时候都是一个，刚才我说了哈，丝不如竹，竹不如肉，那感受人生的魅力。人生的魅力有一部分是独唱的，有一部分是合唱的，那今天我们就感受合唱的魅力。那今年的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呢集中在音乐厅演出8到9场。那这个合唱节每次都是在暑期档，刚才你也说了，可能都是因为比如说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好像到了暑期放假了哈，可以更好的感受到合唱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刚才介绍过了杨红年少年女子合唱团，对，还有一点你刚才也提到了，是杨老师他们合唱团成立35周年哈。 对，因为我也有很多同学都在这个合唱团里，因为前几天也跟他们有这样的联系，他们有很多从国外各个地方就会在这个时间来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这在一起歌唱的这样的情景。所以我想在8月2号的这场音乐会有很感人的部分吧，就是从世界各地回来的这些老团员，大家一起在舞台上重温童年的记忆，我觉得这个单元真的会很让人催泪的。 所以这首歌《长歌行》也蛮适合这个状态。 来看看在我们的乐会里大家对于这个互动哈。哎，这里有乖呆虫有问题，他说杨老师的少年合唱团变成纯少女的合唱团了吗？ 啊，没有，少女合唱团是只是他一个长大了，有很多原来在里面的小朋友慢慢变声了以后，然后大学了以后是另外一个分支的一个这样的团。所以呢大家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应该先是主体是听到的是还是童声的部分，另外我相信在中间应该还是会有这个女生合唱的部分。 对，其实就是杨老师合唱团还是有基本的原来的这个童声合唱团的， 对，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个童声合唱团变成了只是少女合唱团了。 他的名字应该是中央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所以我们可能刚才的简称就简说成为了少年女子合唱团。 对，这里青云飘然说了，太喜欢合唱了，今天参加了合唱训练。哎，你还参加了合唱训练，老师还在说合唱是唱歌里最难的，这话就涵盖的东西太多了。刚才其实焦淼也很多的部分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合唱基本的构成，那今天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因为这个概念太大了， 太大了，不同的作品真的处理的手法是真的不一样。 这里还有朋友说好像我们国家的纯男童合唱团很罕见。 是的，男童合唱团呢应该是在欧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艺术形式，特别是从中世纪，因为那个时候是不允许女孩子登台的，所以大家才会就是能看到现在包括很多国家都还保持着男童合唱团的这样的传统。那么其实在中国他们有的时候来中国巡演只是儿童的部分，男童合唱唱一些童声合唱，但更多的时候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在教堂里面他们会用男童代替女生的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成人的男生来去唱一些混声的作品。但其实现在可能除了北京之外，我知道可能其他省市的一些学校里面组建了挺有特色的男童合唱团。 因为这里呢朋友说了，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小男孩普遍不喜欢唱歌呢？那倒不是啊，大家比如说看那些选秀的节目的时候，有不少都是就是男女孩都会喜欢演唱的，只是演唱方式还有家长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安排和想法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音乐，下面这一段我们先来听，再来给大家介绍。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新疆民歌，送你一枝玫瑰花。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武汉华中师大天空合唱团他们来演唱的这首作品。继 其实关于这个武汉华中师大，刚才我们也感受了他们合唱团的魅力啊，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主要是女生的演唱。 对，那么这个天空合唱团呢，应该是啊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女生合唱团的代表，特别是这支合唱团的指挥田小宝老师，也是我国近代一个非常有名的合唱指挥家，所以呢，他们的整个合唱团的处理手法非常的细腻，而且呢，演唱的作品的风格也非常的多样，是非常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女生合唱团，而且也特别巧的是，今年也是天空合唱团的团庆， 哎，多少年？ 今年应该好像15年吧，大概， 其实真的就像刚才我也问焦苗，我说，哎，这个合唱团是不错，那指挥指导老师是谁？你刚才也提到了田小宝，真的是每一个合唱团是否优秀，真的也和他们的指导老师指挥有分不开的关系， 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而且一个合唱团，其实它不是说一开始成立，所有的优秀的歌手歌唱家都组成了就能成为一个好的合唱团，其实并不是， 是就是指挥就像一个画家一样，调在这个调色板里边，一定要把各个声部在每一个作品的部分，比如说和声部分和旋律部分，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分配和处理，才能使我们整体听出来一个作品是非常和谐好听，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那种天籁之音，一定要和。 对，其实像杨红年合唱团，我这里就简称了，还有包括武汉师大的天空合唱团，他们的流动性应该还是挺强的，但是由于他们的年头长，其实一个合唱团还有他自己的这个传统，所以时间长了以后才能听出，如果说有历史的合唱团可以听出他们细腻的感受来， 这种传承，一种演唱风格的传承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一代带着一代哈， 对， 新的一些歌手加入进来，然后老的团员可能毕业了，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邀请的是国家大剧院的驻团指挥焦淼来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合唱。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再聊。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白天本是天气以晴为主，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午后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光照强烈，户外需注意防暑防晒。夜间大部分地区有降水，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FM 九七四。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十场“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音乐会将在今天晚上举办。这场音乐会是在 FM 97.4 的支持下，由北京电台的艺术教育品牌“广播之声”举办的“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民乐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小选手们演绎的一场民乐音乐会。再来关注图书阅读方面，白岩松又出新书了。而这个新要打个引号，因为它并不是一本全新的书，而是他过去18年间写的三本书《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白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集结再版。这里的再版也并非简单的重新刊印，而是在书中添加了一个个二维码，读者通过扫描就可以看到白岩松特别录制的270分钟的音视频。作为一个不玩微博不用微信的传统新闻人，白岩松这次终于在自己的书里玩起了互联网思维。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全新尝试，让白岩松站在50岁的年龄关口，开始重新与岁月对话，与自己对话。昨晚，他在北京七七剧场举办了一场演讲，借着对这三本书中内容的回顾，他以年龄为坐标，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光阴的故事。本周日，位于石景山郎园 Park 艺术园区内，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公益书房即将对外开放。书屋完全属于公益性质，读者可以随时来此借阅各类图书。整间书房共分为阅读体验区、儿童阅览区、创意手工区以及互动交流区等等。来到这里的市民不仅可以享受阅读的体验，还能约见知己好友，度过亲子时光，观看展览，聆听小型音乐会，参与沙龙讲座等等。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Thank you.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我身边的是好朋友刁淼，国家大剧院的驻团合唱指挥。在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从8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的八月合唱节。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武汉华中师大天空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这首作品《葡萄园夜曲》。上半时段介绍过他们的演出，他们的演出时间是8月3号。浓浓的俄罗斯的味道。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所演唱的，选自这里黎明静悄悄当中的选曲，俄罗斯我的故乡。 作曲是唐建平。那今天呢，在古典流行做客的就是国家大剧院的驻院的指挥合唱指挥焦淼，那一定要让你来聊聊平时你们怎么样训练的呀这些。 其实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成立，我们是2009年12月份成立的，那么到今年已经9年了。其实这9年来说呢，在这个合唱团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一直在不断的历练和成长。现在呢，我们这个合唱团就是是努力着是往歌剧和音乐会的两栖合唱团的方向去发展。那两栖合唱团呢，就是一个是要有非常好的高标准的这样歌剧的演出，那么这个也毫无疑问在歌剧的舞台上，这个合唱团确实是无论是演唱方面还是表演方面都给所有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另外一部分呢，我们每一年除了演出70多场歌剧以外，我们还 70多场 歌剧，对，15部70多场歌剧以外呢，我们还有30场以上的这样的音乐会的要演出，这样的数量的音乐会。所以每一场音乐会呢，而且作为一个驻院的合唱团，每一场音乐会的曲目也不能完全一样，所以这虽然演出一场音乐会，但是它的排练的量和排练的这样你投入的这样的精神毫不逊于来去排演一部歌剧的这样的排练。所以呢，其实演出一场音乐会是非常非常排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作为一个驻院的合唱团，每年有30多场这样的专场音乐会来说，这个数量确实是非常大。但是呢，也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量和作品的积累，使得合唱团成立的9年以来，慢慢的有很多自己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曲目。 首先我想说两点哈，第一点就是我们大家现在也听了，这个是国家大剧院当时现场演出的一个录音，我们可以听出就是9年来这个合唱团的长足的进步，而且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合唱团了，而且刚才我们请的有童声有女声，他们的这个声部是和这个声部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个有男生女生，是一个成熟的合唱团， 混声 对，成熟的合唱团。但是呢，我就觉得还有一点，刚才我说的是就是长足的进步，很成熟的合唱团。还有一点就是你们的这个量，所有北京的媒体都知道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的量，这个乐队和合唱团的量是最大的，这个这么多场演出承担也是巨大的。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应该了解，就是对于演出的曲目少来说，那可能多的练习的话就可以保证水准，但是你曲目非常量很大，就是每天都在排新的曲目要完成它，所以这个量和完成度也是非常不一般的。 对，所以我们一直是用非常高的标准来要求，不光是要求团员，也要求指挥自己。所以呢，每一个我们的排练都是经常是交错的，有的时候晚上演一部歌剧，那么下午呢进行一个音乐会的排练，或者进行一个歌剧的排练，所以永远是这样。每天的排练的日程和这个项目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舞台，其实对于演员来说啊，舞台是最好的一个锻炼的和成长的一个平台。所以呢，因为光在排练厅里排练，慢慢慢慢的，他没有一个舞台的这种非常这种全的这样的时刻的这种紧张这样的爆发力的话，他无法达到这个特别好的效果。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一场一场的演出，让团员就是又演又练的，慢慢在台上逐步，大家都可以看着他们在不断的进步。有的时候作为我可能天天的都在看着他们的排练，和有的时候在舞台上一看演出，看他们在之间互相的进行的交流，有的时候在跟他们演出，在跟团员的眼神的交流的时候，都会激发我更新的这样的对于艺术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演出和剧院的舞台带给我们最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演出和舞台，我想知道就是咱们现在的合唱团流动性大吗？ 现在我们的合唱团应该维持在一个100人的编制上面，而且呢，说实在的，团员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我们经常老说大剧院的这样的平台像一个发工资的学校，因为谁会离开一个又能给你舞台的经验，又能让你不断的学习新的这样的接触新的作品的这样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呢？所以呢，就算工作的排练的这个安排会多一点，但是大家还是始终如一的 爱着我们的这个合唱团，爱着这个剧院、 而且大家应该团员的都很年轻吧，都是在里面学习和成长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主题叫致青春、跟大家说了以后呢，大家也非常的感慨，因为大家就觉得所有的青春和所有大家的这些最快乐的时光全部都是在这个艺术，都奉献给艺术了、所以我们也希望用这场音乐会来致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艺术的青春。 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出时间是8月8号。 心在乎你，心在乎你，安住在我心中，心在乎你，心 现在这首作品是 Sing Joyful， 来自英国非常古典的一个作曲家叫 William Byrd 伯德的一首叫做欢乐的歌唱。那么说到这首歌，其实也引出了我们接下来想为大家介绍的两支来自英国的合唱团，分别是一个叫做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另外一个合唱团呢，我相信很多的中国的喜欢合唱的观众朋友都很熟悉的牛津大学合唱团。 其实说到这个英国的合唱团，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感觉也很有传统的感觉，这还是 Kingston Girls 吗？对，我觉得因为他们已经多少次来到大剧院演出了， 可能有6-7次了，差不多。 对，可能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唱的宣传大使一样的团体。 对， 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哦，合唱还可以这样唱。 对，所以通过就是人生的表演形式真的是无限的，你可以通过不同的歌曲，尤其在一场音乐会里边，慢慢通过不同时期的风格，然后去了解一个音乐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这样的发展。所以呢，每一次安排一场合唱音乐会的曲目，对于指挥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呢，你既要有非常学术的东西，另外呢，还要有一些就是能够激发观众热情的这样的作品，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些作品非常好的结合，另外呢还有并且要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主题，就像一个命题作文一样。所以在这两场音乐会呢，我也仔细看了他们的曲目，除了有非常英伦，就是有英国古典皇家的这样，比如说 Handel 啊，或者这样非常古典的作品以外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我看牛津和圣三一都会演唱，有比如说哈利波特呀等等这样的、 非常有意思的电影中的作品，所以我还是对这两场音乐会非常期待的。 就是还是挺有英国特色的。 嗯、对对、 嗯。而且圣三一合唱团应该是很有传统的一个合唱团， 嗯、 所以他们演唱的应该也有一些包括宗教作品，包括就是一些当代的一些作品，也包括一些我们常知道的 赞美啊，赞美诗啊，有非常、嗯、因为英国我之前在古月的节目里面介绍过叫 John Rutter 这样的一个英国作曲家，他写的赞美诗非常有名，所以这两个合唱团也都有演唱他的作品。另外呢还有 Beatles 就披头士乐队的部分。嗯 嗯大家对于合唱这场音乐会大家都很感兴趣哈，也很多朋友来签到，一般的同学像遗忘你好，嗯，风色胡雪迪说了美妙的合唱天籁之声，金土地也说了天真纯净清澈灵透的声音如此的和谐唯美很好听，对，人生就是有如此的魅力。那这里我们听到的是， 我们听到的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个英国的非常著名的作曲家 John Rutter 写的一首很具现代特色的作品。大家能够听到这中间的和声已经非常非常的密集，已经不是我们传统听到的这种1451的这样的和声了。 对，还有不协和音程， 不协和的音程，包括有很多和传和这种和弦的外音，听起来让你觉得层次是特别特别的多变的，就像一个机不一样的光芒射进来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听的这样的作品，再加上非常清透的这个声音，特别适合在午后阳光明媚的地方品着热茶，听着这样的作品，真的是特别的幸福。 哎，今天就是这样的天气， 嗯、 而且加上这样，如果此时在路上或者在家中听节目的朋友，希望也可以很享受的这样的人生。 嗯、 而且今天教表，你看你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听到的人声没有那种特别以人声模仿乐器或者其他的类型、 嗯、 而是纯粹展现人声之美的， 展现人声和和声的这样的魅力。 对、嗯、包括这种和谐不和谐传统的女子的童声的这些音乐、嗯、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合唱团哈。八月刚才说了没有时间哈，八月四号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合唱团他们来演出，八月五号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英国圣三一男童合唱团演出，还有一个就是八月十号，八月合唱节今年的闭幕式的合唱音乐会就是牛津大学合唱团。 嗯， 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的演出时间，日子很好记，八月八号。那接下来呢再说两个，一个是八月七号，斯洛文尼亚路布尔雅纳音乐合唱团音乐院合唱团， 接下来我觉得这两支合唱团都是来自欧洲的，一个是七号的这斯洛文尼亚的，另外一个呢是充满了很巴伐利亚特色的8月9号的维也纳女生合唱团。那么这支合唱团会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德奥的民歌，包括有 Mozart、 贝多芬，包括舒伯的很多大家熟悉的艺术歌曲改编的这样的合唱。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德奥当地的一些民歌，他们应该会是用载歌载舞的一些形式，用这个女孩子身着他们民族的服装来表演，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另外呢斯洛文尼亚的这个合唱团呢主要是以演唱现代派的作品为主，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学校的老师或者专业的合唱指挥对于现在演唱一些现代派作品，就不是传统的这些听起来旋律比较就是 悠扬的、 比较朗朗上口的作品，而很多都是一些非常现代派的这种作曲手段来创作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对于对这一类作品感兴趣的这种大学的学生啊，或者专业的合唱指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应该给大家带来更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的。 这场音乐会的时间是8月7号。其实哎呀时间不多了，只有一分钟，但是我想让你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现代派的这个演唱和比传统的合唱你觉得会不会更难？ 有的时候话说起来不一样的感受，真的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作曲家们都通过现在不光是旋律了，而很多是音响啊或者人声的一些特别的声音来去表现作品，所以真的是不一样。但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音准的要求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 对于人声来说音准的要求高， 完全是器乐化的创作的手段， 因为你有那些不协和音程嘛，还要唱得很准。就像我其实问一些管弦乐队指挥也说，到底是现代派好排还是古典好排，这事儿也难说。现代派最后如果排出来音准好的话，效果出来很好。但是真正纯正的古典，你要把这个味道弄来，倒其实更难。 对， 所以怎么说呢？节目最后我们来听一首 Beatles 吧，欢快的结束。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很高兴焦淼来做客，跟我们聊聊国家大剧院的合唱。 琉璃河畔博乐山7月28日示范区盛大绽放，木偶剧、熊猫乐园、巨型积木城堡震撼启程，快带家人一起来玩！83到128平全能住宅邀您体验，8137-0505。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住房字2014D048号。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避暑哪里去？北京石花洞，洞中恒温13度。